你好，我是秦牛云许侍卫。现在正是中国年的时候，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开开心心过大年的同时，注意安全第一，出门记得戴上口罩，少去人员聚集的地方。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今天我们想聊聊软件工程的未来。软件工程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相比其他动辄世纪的自然科学而言，软件工程只有50年的历史。只有如此短暂时间的科学，今天我们来探讨它的未来，条件其实还并不算太充分。但是我们的宗旨就是要每个领域都应该谈清楚过去与未来。所以今天不妨也理性探讨一下，在软件工程的宏观视角一讲中，我们引入了一张图来表达软件工程的瀑布模型，你可以点击文稿回顾一下。在这个模型里面，涉及的角色分工已经非常多，有产品经理、架构师、开发工程师、质量保障工程师、网站可靠性工程师等等等等。但这还只是常规描述的工种，实际的分工要细致很多。更不要说对特殊的领域，比如企业服务，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2B 行业，它的基本过程我也画了一张图放到了文稿中。比之纯粹的产品研发上线过程，它多了单个客户的跟进与落地实施过程，也由此引入更多的角色分工，比如售前工程师、交付工程师、售后工程师、项目经理等。未来软件工程会走向何方？首先，快速变化是软件工程的自然属性，其不确定性也只能抑制而无法消除。但显而易见的是，软件工程的问题最终还是由软件解决。事实上，今天很多问题已经做得很好，比如源代码的管理。我们经历了 CVS、SVN，最终到今天的 Git，基本上开发人员的协同问题已经形成非常约定俗成的方法论，并以软件或云服务的方式被固化下来。今天，线上服务管理正如火如荼的发展，假以时日，不需要多久之后，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启。我们中大部分人不必再为线上服务的稳定性操心。关于这块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考第四章服务治理篇。需求管理与测试这块也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界面相关的测试，虽然有相关的工具链，但当前的普及率仍然极低。这可能与大部分公司都较难保证界面的稳定性有关。如果我们经常变动界面，这就如同我们经常调整一个模块对外的接口规格一样，必然导致相关的测试案例编译通不过，或者测试通不过，这会让人沮丧，进而丧失对实现界面测试自动化的信心。自动化测试极其依赖被测试模块接口的稳定性，这是我们今天常规自动化测试方法的限制。当然，另一方面，这也与界面测试相对高维，大部分公司的质量保障水平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级别有关。从现实来看，虽然单元测试方法论已经极其成熟，但是仍有不少企业在推行中遇到不少障碍。可以预期，随着企业的平均工程水平逐步提升，最终会形成越来越多的有效的界面测试最佳实践的方法论，并得以大范围的推广。从全局来看，今天软件工程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分工，但各类分工的最佳实践与软件系统仍然是相对孤立的。这一定程度上也与软件工程还很年轻有关。从软件工程的软件系统发展来说，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一定会形成更加一体化的系统。上一道工序的输出就是下一道工序的输入。但是今天一些工序的输出仍然是人肉进行传递，甚至没有标准化的仓库管理它。例如，产品经理输出的产品界面设计原型，架构师输出的架构设计文档，其传递过程仍然有极大的随意性。但是，软件工程的最大不确定性就来源于设计类工作，包括产品设计与软件的架构设计。今天虽然产品设计和架构设计也都有一些独立的工具，但普及度与刚才说的开发与测试类工程实践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这是可以理解的。产品经理与架构师在软件工程中属于小众群体，其培养难度极高，很多经验也很难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点来传递，所以真正意义上合格的产品经理与架构师是比较少的，和程序员的规模完全无法相比。就拿架构师这个岗位举例，架构师的职责是什么？架构师工作的方法论是什么？培养架构师的方法论又是怎样的？这些今天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实践。为什么我会写这个架构课专栏，以及为什么成立青牛大学，开启线下的架构师实战训练营，也是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找到这些问题的最佳答案。而事实上，产品经理的培养有更高的难度。严格意义上来说，成为产品经理前，首先应该成为架构师。我这个观念可能与大部分人的常识相悖，但我个人对此深信不疑。 软件工程的未来发展会怎样，细节上很难给出确定性的判断。但是我们相信，软件工程极大成熟的标志是一体化的软件工程支撑系统和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今天仍然极为稚嫩的架构师培养体系和产品经理培养体系都应该得到极大的完善。到那个时候，软件工程就成为了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软件工程项目迭代快速，充满变化，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软件工程成为一门极其独特魅力的科学。今天这门科学仍然还非常年轻，其发展只能以日新月异来形容。软件工程的未来，它的成熟不单单是工程方法论和业务系统软件的成熟，也需要包括人才培养体系的成熟。因为软件工程的不确定性与它充满设计与创造有关，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它的优势，但也意味着不确定性无法得到彻底的消除。我们要做到的只能说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中找到尽可能多的确定性。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至此，本章软件工程篇已经到尾声阶段，下一讲我们将对本章的内容进行回顾与总结。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